放鞭炮，你们说是不是？ 嗯，那我们不放鞭炮了，这样对面家叔叔的小狗也就不害怕了。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2月18号星期日，农历正月初三，相信亲戚朋友们已经开始走动起来了。在此我们代表城市文化范儿全体的编播人员，祝您人团圆，喜气闹，家安乐，福气爆。今天我们将继续安排播出城市文化范儿春节特别节目《老字号新江湖》。初春的寒冷中，泡上一杯茶，看着茶叶在水中摇曳，热气在空中洋溢，饮上一口热茶，暖意立即传遍全身，真是一件无比惬意的享受。咱们北京的茶叶老字号吴裕泰就时时刻刻关注着茶叶的品质。历经130多年的发展，吴裕泰背后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如今他们的茶叶又有哪些新时尚？接下来主持人黄燕将和嘉宾北京吴裕泰茶叶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赵书新和您一起聊聊这百年吴裕泰匠心茶满香。 国有企业，国民经济的脊梁，国有企业强国富民的中坚力量。北京市国资委、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联合推出大型报道《国企故事》。 老字号，新江湖。 来，请出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北京吴裕泰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赵书新。赵董您好。 听众朋友好。 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这个时候您作为茶人，最关心的就是来年春茶的品质了哈。所以我想赵总先跟我们的朋友们说一说呗，这么关注，那么现在到底这个茶叶他们的生长情况怎么样？茶叶他们过冬还顺利吗？ 作为这个百年老字号企业吧，我们现在是历史是130多年的历史。 嗯。 之所以能够长命百岁，茶叶品质呢是非常关键的。 是。 也就叫我们叫做质量至上。 嗯。 作为茶人呢，我们也非常关心18年的春茶的品质。 嗯。 因此呢，就是去年的年底12月中旬。 2017年年底的时候。 对。17年的年底。嗯，我和我们公司的有几个人吧，去产地看了看这个茶叶的这个生长。 专门去看去了。 啊，专门去看了看这个茶叶的这个长势。 去的哪儿啊？ 我们去的是苏州碧螺春产地。 哦，春茶就是这些绿茶。 对，就是绿，就是绿茶。 啊， 因为这个今年的春茶的品质如何，它经历了整个一个冬天， 嗯， 是非常重要的。 嗯， 应该说是去年。到今年 就这个冬季 吧，就是这个降温。嗯，降温，有南方也下大雪了。 就是啊，南方感觉比咱们北京还冷，北方还冷似的哈。这个冬季确实有点奇怪。 确实比咱们这个北方比较冷。就是降温对茶树来讲反而是一件好事儿。 哦，真的。 对，因为这个一降温了可以减少这个病虫害的发生。 哦，所以说茶树其实还是在蛮顺利的冬眠着，是吗？ 对，它又今年这个又下了几场雪。 嗯， 对茶叶的生长是非常有利的。 哦，所以说其实现在这些即将要发芽的春茶们其实过冬还是挺顺利的，因为托天冷的福，是吗？ 对对对，自然条件。 所以这个真的是这种农产品类的东西哈，这种靠老天也是有一定的因素的，是吧？ 因为茶叶是本身就是农产品嘛。 啊， 农产品就是靠天吃饭，还真是这么回事儿。 啊，去看了苏州的碧螺春是吧？ 对，东山西山去看了看茶园。 哦，那可冷吧，去那儿。 比较冷，穿着大羽绒服去了。 啊，哎，那这个咱们春茶除了这个苏州的碧螺春之外，还会有哪些地方的这种春茶呢？他们现在过冬的情况怎么样？

请这个赵董来跟我们说一说，对吴裕泰来说至关重要的有哪些转型呢？ 应该说对于吴裕泰来讲至关重要的转型应该说是有那么两次吧。第一次就是1997年吴裕泰茶叶公司成立，这个成立呢，我们就是采用连锁经营这种商业模式，迅速扩大了市场的份额，提高了市场的占有率，也就是我们经济学讲的靠规模占领了市场，提高了企业的知名度，这是第一次转型。第二次转型就是2005年8月，当时呢为推进和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吴裕泰进行了股份制改革，成功的引进了社会法人，现在吴裕泰是一个国有相对控股的股份制企业，我们现在有8家股东，国有占比是 44.451%、 国有还是大头， 国有是相对控股企业，因为我就企业改制是吴裕泰百年发展史上的一次转折，我们吸收社会资本，这样呢就是为我们扩大市场占有率啊提供了一种资本上的支持，也为吴裕泰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那现在吴裕泰有多少家店了？ 到去年年底吧，吴裕泰现在有450多家门店，实体店， 不仅是遍布京城的大街小巷了吧？ 我们这450多家门店，应该说是北京是主战场，我们在北京有330多家门店，剩下的120多家门店，主要是在河北、天津。我们是响应国家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我们这个在市场布局方面就是在河北、天津，我们现在在河北有60多家门店， 河北、天津都有哈，全国其他城市还有吗？ 我们主要是集中在三北，就是华北、东北、西北，因为这个咱们都北方刚才说就水质稍微偏硬一点，另外生活习惯北方人也比较喜欢喝茉莉花茶， 所以咱们主打这个茉莉花就是投北方人的口味所好哈， 对，就满足了消费者的个人的需求嘛。 那么我们刚才说到这个，请赵董介绍了吴裕泰现在是有这个400多家的这个门店哈，遍布了这个北京的大街小巷以及京津冀三北的这个东北、华北还有什么 西北 哈都有。冰心 DBX 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他说想问一下赵董，吴裕泰茶庄的连锁店和加盟店怎么辨别，有什么标志，是靠门口的对联和狮子来辨别吗？ 这个我们吴裕泰的直营店和加盟店，没有什么那个狮子啊，这个什么那个 对联 没这 区 别。我们所有的门店，我们都是统一装修。门店的管理也是统一的管理。 大家最关心的是这个茶叶的品质和价格。 我们这个店里都是统一质量、统一管理、统一价格。统一服务。 所以请大家放心哈， 请大家放心。 好，那么说到喝这个老字号的这个茶叶哈，刚才说到了这个吴裕泰最重要的、最投老北京喜好的就是这个茉莉花茶了。那咱们这个茉莉花茶呢，用的是哪儿的这个绿茶？是哪儿的茉莉花呢？ 我们这个茉莉花茶，这个茶坯是用的是福建，福建的茶坯，主要是福建的，福建就是宁德地区的，就是福鼎、福安、哲荣。这个花用的是广西横线， 可是茉莉花可是福州的市花啊，赵董。 但是现在就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吧，在福州吧当地种植花，成本比较高。 是， 它是沿海地区嘛， 省会城市， 对，成本比较高。 对， 就是当地的茶农啊，种植这个茉莉花的积极性，不像就是解放60、70年代那样积极性那么高。因为广西属于这个偏远省份，茉莉花相对成本低一点。 它各种成本都低哈。 对。但是茉莉花茶近几年也成为当地是富农的一个产业。 是，你们也是把他们的这个生活给带动好了哈。 对。我们也是这个春茶采购是在福建，到了5、6月份，我们就把这个茶全部拉到广西横县去熏制。 去熏制，这熏有什么讲究吗？ 熏制就是花和茶要拌合嘛。 有什么几熏几什么的说法是吧？ 有几印的，我说高档的花茶一般都是7、8印。就是我们通常讲一下，高档的花茶一般是100斤，这个茶坯，用650斤左右的花， 100斤的茶坯要用600多斤的花啊？ 对，

这个奶茶吧，我们也有， 因 为现在刚才说我们年轻消费群体它是方便快捷嘛，我们也开发了茶饮方面的这个饮品，我们既有这个冷饮，也有这热饮，不过现在是冬季了，冬季我们有这个热饮。 也有这方面的、 热饮茶 哦，什么时候咱们也开发一个网红的茶饮的这个饮料啊？ 还可以 啊，这个老字号是有这个得天独厚的优势的嘛，因为咱们有这个质量的这个把控哈。网友艾莎问他说：“那除了茉莉花茶之外，乌鱼台还有什么好茶呢？和其他的茶叶品牌相比，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这个茉莉花茶是乌鱼台的主打产品。我们根据市场吧，看着市场的变化吧，我们也提出了一个大的花茶概念。这个大花茶其实就是把乌鱼台这个多年的传统印制的技艺做了一个演绎，做了一个推广。 嗯， 我们挖掘和恢复了花茶中一些著名的品种。 嗯， 包括开发了新的花茶品类。 嗯， 在现在在市场上，我们卖那个桂花乌龙、珠兰花茶、代代红茶，这都属于我们花茶的概念。桂花乌龙就是我们用桂花熏制的乌龙茶，就是乌龙茶，这个、茶 还有桂花的香味儿。 对，有桂花的香味儿。 哦， 但茶坯是乌龙茶的茶坯。 嗯， 珠兰花茶，珠兰花茶也是呢，茶坯也当然也是这个绿茶了。我们是用珠兰花。 珠兰花这种花还很少听说过哈。 这个珠兰花是在安徽，这是也是去年的五月份，我们公司组织了一个寻根问祖的活动吧。 嗯， 到了我们这个安徽歙县的老家。经过一了解，说当地是对这个珠兰花茶也是一个名茶， 嗯， 这样呢，我们按照我们这个传统的印制技艺吧， 把它开发出来， 把它开发出来。 哦， 去年的八月底，我们投放到北京的市场，这个投放到北京市场呢，消费者是非常受欢迎。 珍珠的珠，兰花的兰，珠兰花茶， 对，珠兰花茶。 嗯，这代代红茶是什么呢？ 代代红茶， 代是这个戴帽的戴，王字旁一个戴， 对， 代表的 代。它这是代代红，是代代红。花也是代代花 哦，一种花。 对，茶坯是红茶的茶坯印制的，因此叫代代红茶。 代代花是哪儿的花啊？ 福建的。 要是福建的。 对， 我一个福建人都不太了解。又长见识了哈。等于是开发了一些这个新奇的这种 新的花茶产品吧。 花茶产品， 因为现在消费者的需求都是多样性的嘛。 嗯， 需求。 嗯，所以说能够从赵董的介绍中听得出来，乌鱼台的茶叶如今也是融入了很多新鲜时尚的元素哈。除此之外呢，茶叶还能做出哪些不一样的产品？时下最有意思的产业和产品又有哪些呢？稍后我们继续请赵董来跟我们接着聊。 百年乌鱼台，茶香满京城。最初英国人选择将茶水和牛奶配在一起，是为了让牙齿不留茶渍。然而英国人对于先加牛奶还是先加茶这个问题已经争论了150多年，当然这个问题至今都在延续。如果你喜欢先加奶，那么恭喜你找到组织了。英国皇家化学学会在2003年发布的英国皇家化学学会十条中就提出了一个先加牛奶的说法，不过还有很多人主张先加茶叶，其实对于口感味道并没有什么影响，还是看个人喜好。老字号，新江湖。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我们的文化范儿带您走进老字号新江湖。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是北京乌鱼台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赵书新。赵董呢，刚才给我们介绍到了，除了这个茉莉花茶，乌鱼台还有好多什么代代 红茶、 代代红的红茶啦，什么珠兰花茶啦，还有这个桂花味儿的这个乌龙哈。这都是花茶，其实除了花茶之外，乌鱼台还有别的茶叶吗？ 有， 嗯， 乌鱼台的我刚才说的，乌鱼台的主打产品是茉莉花茶。 嗯， 刚才说近几年呢，我们把我们的印制技艺做了个演绎推广， 嗯， 相继研发了什么桂花乌龙啊， 嗯， 珠兰花茶呀，代代红茶，就是花茶是我们的主打产品。六大基本茶类，像绿茶、红茶、黑茶、清茶、白茶，

我们在这祈祷，我们在这迷惘，